今日正道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25:14-30。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各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那领2000的也照样领赚了2000。但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那领5000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5000来说：主啊，你交给我5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5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2000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2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2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1000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害怕，去把你的1000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恶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夺过他这1000来，给那有10000的。因为凡有的还要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今天我们很高兴，我们真的有现场的实体的石伟汉牧师，是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题目是活用恩赐作仆人。 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咁啊，感谢主下今日咧嚟到当中，同大家去分享上帝嘅说话。咁啊，即系都再一次多谢大家啦吓，喺过去呢两个嘅礼拜里边咧，都好好咁接待我啦吓，欢迎我啦吓，即系真系咧即系好丰丰富富吓。咁啊，亦都感谢主啦，今日让我咧亲身嚟到呢度，喺一齐去分享上帝嘅说话，让大家知道咧原来咧我唔系 AI 嚟嘅。我真的有这个人在这里，所以呢待会你可以摸一下我的，就证明我是真的这样。好，那我们一起，我们有祈祷啊。亲爱的主，我们去多谢你，因为你给我们去聆听你的说话，你的说话能够造就我们的生命，你的说话能够帮助我们怎样行主你的心意。求主你让我们听得明白，让我们晓得，我们更加能够去活出来。求主你带领我们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名字而求，阿们。咁啊，亦都同即系屋企里边弟兄姊妹打个招呼啦吓。好，咁今天咧同大家去思考一个嘅题目啊，个题目叫活用恩赐作仆人啊，活用恩赐作仆人啊。咁呢个题目咧系嚟自马太福音第25:14-30，系耶稣嘅一个嘅亲身嘅一个嘅同门徒嘅对话啊。咁啊，当然啦，我哋呢度睇到就系、是即係呢個嘅活用恩賜作仆人呢個經文裏邊咧嚇，馬太福音呢個經文裏邊咧，其實就係一個耶穌嘅比喻嚟嘅。咁啊，耶穌咧，其實咧，如果你認識耶穌喺四福音裏邊咧嗰個嘅生活，其實咧耶穌係好中意咧講比喻嘅啊，甚至乎咧耶穌好中意講天國嘅比喻。咁你可能會問點解耶穌要講比喻咧？啊，比喻咧個英文就係 parable 嚇 ，parable 呢個字咧其實就係、是。那个原来的意思，如果你知道 para 即是 P-A-R-A 呢，就其实就是解并排的意思，就是说呢原来呢耶稣很想我们知道呢天国是怎样，而事实上呢我们没有人进入过天国、啊、 亦得耶稣咧可以能够话到俾我听，亲身话俾我听天国系点。咁所以耶稣要让我哋明白天国系点嘅时候咧，佢一定要用我哋地上嘅事物去让我哋联想到天国系一个咩嘅图画。咁所以耶稣就藉着人间嘅事物作为一个比喻，去让我哋咧去明白天国嘅奥秘同埋天国嘅道理。所以咧，之后咧都有机会再同大家咧去读多啲咧耶稣嘅比喻，让我哋用一啲我哋生活里边见到嘅事物，一啲我哋好认识嘅事情咧，去明白究竟耶稣讲紧天国系点。咁所以咧，即系圣经里边就好多嘅比喻啦。咁啊，因为今日咧就冇时间去逐个讲啦。不过，但系上一次同大家讲过财主嘅比喻嘅，如果大家仲记得，咁稍后再讲。但我哋今天咧就会讲边个比喻咧，就系讲到呢一个。马太福音25章呢度咧，系关于三个仆人佢点样去面对主人嘅一个嘅比喻。当我哋要去理解嗰个比喻讲咩嘅时候咧，我哋读圣经咧，常常都要去谂下，睇多啲前文同埋后理，咁我哋就会更加掌握晓得圣经里边讲紧乜嘢。所以咧呢度即系我哋就会见得到喺25章1至3节里边嘅前文系讲咩咧？就是讲了10个童女的比喻，所以耶稣讲完一个比喻，一个 parable， 再接另一个 parable， 而当中呢，其实1至13节里面呢，就是讲10个童女点灯的比喻，他们有个印象，就5个又预备了油，又5个又没什么预备油，那个比喻里面。而最后13节里面那个的总结呢，就是什么呢？他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前文里面就是提醒我们，即原来耶稣基督回来呢，我们没办法知道，我们是不能够完全掌握，我们没办法去预测得到基督回来。我们唯有在个地上里面的态度就是警醒。所以当去到第14节这里，耶稣继续讲一个比喻的时候，其实某程度上都是承接住那个的观念，就是什么呢？那个日子那个时辰我们不知道。前面是讲一个新郎何时回来，我们不知道。但是今次呢也都讲一个主人要出去了，他几时回来我们都不知道。就好像现在主耶稣已经升天了，耶稣说会回来，耶稣几时回来我们都不知道。那我们就要问，那我们留在地上的人怎么呢？我们留在地上里面，我们又不知道耶稣几时回来，就是我们要做些什么，我们有没有要做呢？所以耶稣这段比喻里面，耶稣正正好就是给我们去思考着，当主人离开的时候，我们作为仆人，我们怎样去面对着这个我们未知道的时刻，不过会回来的主人的时刻。我们再看经文一开始，所以就说到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这个人是什么人呢？如果你看回后面的经文，你就会见得到这个是主人。好清楚，这个主人就要去到外地里面出去远行，远行几耐没人知道。于是他就叫了他的仆人来，就说将他的家业交给他。第一个很重要的我们今天的思考，就是作仆人。或者当我们想怎样作仆人的时候，我们首先想想我们的主人是什么主人呢？你觉得你的主人是一个怎样的主人呢？即是你要知道呢，耶稣建立的那个天国也都在地上里面实行的国度呢，其实是辽远广阔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想想我们今天怎么看我们的教会的观念呢，要看得阔一点远一点，我们不是只看一个地方的聚会点。你知道耶稣是在做一个跨国企业，全世界都有耶稣的地方，全世界有耶稣的人分配在不同的世界各地里面。耶稣现在在地上里面做的国度也是一个千年老店，起码有2000多年的时间。你想象一下，你今天我们很多时候读完大学读完书就想，哇，做一些大的企业很兴奋，哇，做到这个大企业的员工。原来我们今天呢，我们的主人呢，我们的主呢，都是一个很大的企业，跨国跨越时间跨越空间的一个的国度。所以你想想，我们这个主是万有的主，什么都是属于他的， 所以你想想，这个主人呢是什么都有的，是很丰富的，无边无际的。那你就想想，如果你的主人是做一个这么大的跨国企业的主人，他会怎样对待仆人呢？他会怎样对待他的伙计呢？在香港呢，我们都会这样的。我们香港我们都很多人做主人的，你知不知道我想你都很明白。香港很多人都会请外佣的，菲佣、印佣、就算呢香港人人工不高呢，他们都会请一个菲佣外佣回来的。咁人工你知唔知几钱噶？4000多港币，即系你哋嘅即系五百零蚊啊嘅美金就搞掂啦。佢咧香港请菲佣咧就系点样噶？71，香港嘅71系点噶？24小时营业嘅。香港请个菲佣翻嚟咧，住喺你屋企里边24小时都要做嘢嘅。你未起身，个菲佣要煮早餐。当你回了工，他要做家务，当你睡回来之前，他要预备晚餐，当你睡了的时候，他要继续做一些事情。我们试过教会有个弟兄姊妹，他半夜的仔女呕呢，菲佣要起身要清洁，是24小时。但是你想想，原来有时候我们用了今天这种的眼光去想想，哇，我们做神的仆人是不是可以做菲佣呢？哇！即系做足你咁多个钟，仲系人工又要低低。但我成日会咁样谂，但系不过今日呢段经文俾我哋一个好重要嘅思考，就系我哋要知道我哋嘅主唔系咁样样嘅。我哋个主系大到一个咁样地步，就系咩咧？佢谂嘢好阔，谂嘢好广泛，以至到佢睇我哋并不一样嘅身份。我哋试下再睇经文入边少少咧，我哋就开始咧会掌握多少少究竟。我们应该怎样去调教呢？这里说你是怎样看你仆人的身份呢？这个经文说呢，这个主人就是按住各人的才干，才干原文就是能力的意思 dynamic。这里说的就是他就按住每一个人呢都给银子他们。给5000、2000、1000。就是给这么多了。不过你有没有想过其实真的多少呢？我想过多少呢？因为我们读圣经很多时候将我们自己那种生活的标准量度就计入去。即如果我在香港我用港币，即主人是不是给了1000港币我呢？在美国就好一点，主人是不是给了1000美金我呢？所以我原来有时候我们都没有看得很仔细，刚才的英文版本就很清楚了。原来呢那个1000、5000、2000呢，其实原文里面是讲用一个字去表达，就叫 talent。talent 呢今天我们就用了亦做了一个才干啦。咁大家都好像很明白啊，才干喎。但其实在当时那个耶稣的时代的社会里面呢，其实这个是一个重量的单位。就好像今天我们讲称啲金称啲银的时候，几多两啊，几多钱啊，几多斤啊。是不是？原来呢耶稣讲的时候就是讲这个5000，其实就是讲5个 talent， 2000就是讲2个 talent， 1000就是讲1个 talent。 而1个 talent 这个重量的单位在当时来讲就配合回你是用不同的金属，就会有不同的价值了。你想象得到吗？如果这里说呢，就是1个 talent即系几多咧？即系个重量，即系几重咧？其实咧，原来咧就系6000个德拿利，6000个德拿利。嗱，咁你想象得到个重量，一个 talent 就6000个德拿利。咁你又要问，咁1个德拿利即系几多咧？如果你睇翻圣经里边咧，即系有一次系一个嘅葡萄园风云里边嘅比喻里边咧，去到葡萄园里边咧，嗰啲人。咩钟数入嚟开工呢都系攞到就系1个德拿利嘅人工，所以简单嚟讲咧，1个德拿利就等于一日你嘅日薪。咁你就计数咯，所以咧你想象一下，而家呢个主人其实俾咗几多钱呢个嘅仆人去做佢嘅事业咧？几多啊？你想象一下。当你一年做300日， 係咪？有星期日休息係咪？又做三百日 ，OK， 咁啊就有三百個德拿利，就是、一年。所以如果六千個德拿利咧，就係二十年，二十年嘅日薪。即係話你要知道，原來耶穌俾呢幾個仆人唔係好似頭先所講，我哋香港人對待啲外佣一樣，俾好低嘅人工就你去做啦，唔係咁樣樣。我哋嘅主耶稣系俾好多嘅财产、好多嘅资源俾我哋，就好似呢个主人俾佢嘅仆人系咩呢？其实就系讲紧俾第一个仆人系一百年嘅日薪，一百年嘅日薪。第二个系俾咗四十年嘅日薪，第三个仆人系俾咗二十年嘅日薪俾佢哋。弟兄姊妹，你再谂一谂啊！你哋呢度当中有边一个老细？虽然我知道你哋有啲老细喺度啊，有边一个老细会俾你嘅伙计唔使讲咁多啦？啊，而家老细出差啦，好似去咗啱啱出差咁样样，俾低二十年嘅人工俾个伙计，诶、哎，你去搞啦。你中意做咩生意做咩生意啦？有冇啲咁嘅伙计噶？有冇啲伙计？有冇啲弟兄姊妹见过呢啲咁嘅老细啊？即系冇系咪？啊，即系今日啲老细都唔敢系咪？系嘛？即系啦嘛，耶呢个主人系就系俾一笔好大笔嘅钱俾咗呢几个嘅仆人，就算你觉得最渣嗰个仆人咧，都俾咗二十年，二十年嘅日薪，唔系一个细嘅数目。所以呢个提醒我哋，今日我哋点样去睇上帝俾我哋嘅 talent 呢一个嘅事情咧？唔好认为上帝好孤寒。上帝什么都不肯给我们，上帝给我们的 talent， 甚至乎我们讲的恩赐，其实上帝一给呢是很丰富的东西的。我们用的眼光，有时用了一些社会的眼光，上帝给很少我，唉，我都不知道怎样去服侍上帝。但你记住，上帝一给，给一个 talent 已经是很大笔的钱，上帝一给你的才干已经是很强的才干，是很丰富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想，今天如果能够上帝给你有恩赐侍奉上帝呢，我们要借主隆恩。因为哇，原来他给呢要你做足二十年的，弟兄姐妹。所以如果你一恩赐越多的弟兄姐妹呢，你要为上帝做足一百年的。即是你这样想，你就明白哇，上帝给你的东西是很多的。这个主人呢是给到很丰富的东西给你。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去懂得珍惜，重新调整我们作仆人的眼光。不要看小上帝给你的每一个的恩赐，即使是一个，一个都不简单。如果你觉得你真的觉得没有，那怎么办呢？圣经很清楚说，向上帝求咯，向上帝求咯，因为圣灵会赐予给我们的。圣灵，使徒行传第一章八节清楚说，圣灵已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以致能够为祂作见证。第二章四节里面说，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就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出别国的话。圣灵会赐给你，就好像这个主人那样，不是因为你做得什么，而是因为他按着你认识你，以致到他能够按着你的才能去给几多的东西。我们可以求上帝去给我们。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觉得自己都不是懂很多东西，什么都不行，觉得做不到呢，你求上帝给你。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今天我们要去学习作仆人的态度，求主怜悯，求主加力，求主赐恩赐给我们去服侍祂，以我们服侍祂二十年、四十年、一百年，直至到死为止。就是这样了。当然了，我自己来了这里这么久，我都觉得弟兄姊妹很有恩赐的。有什么恩赐啊？最低限度有款待的恩赐啦，餐餐都请我吃饭，你们去这间铺头又说给点东西我吃，在家又要送点东西来，所以你怎会没有恩赐呢？上帝里面，因为你上帝改变你的生命，你去认识主的时候，他一定给你有能力做到一些可以服侍上帝的事。所以很重要，我们要知道我们怎样去求上帝。圣经里面有一个人物，我想大家都很熟悉的了。这个人物他最初都是这样，觉得自己不行的， 这个就是边个啊？摩西咯。你记得摩西在荆棘的火里面见到神的时候，神就嗌佢你要咩啊？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吗？但摩西咧就讲咗一样嘢，佢话咩啊？我绝口笨舌，绝口笨舌，条脷咧即系原文里面咧就条脷打棘啊，条脷打棘，唔知讲乜嘢嘅。系啊，我哋系有阵时论论尽尽甩甩咳咳，不过咧神会赐能力俾我哋。所以你看得到原本他是一个不懂得去讲话的一个人，但神就给能力他，以致他后来成为了什么一个，这个叫什么 Confident Communicator， 非常有能力自信的一个沟通者，他能够代表了以色列民去跟上帝说话，他能够代表上帝去讲回上帝的说话给他的百姓听，以致到圣经里面最多的最长的描述的经卷是什么？就是来自摩西五经咯，即是最不懂得讲的话，原来是后来变成最长戏的，是吗？上帝可以这样去使用我们每一个人，以致我们有这个能力。不过问题是你有没有求这个主人为你打本呢？我们香港打本就是老闆给你资金你去运作，我们求上帝打本给我们有更多的恩赐能力可以服侍上帝。只要你认识这个主人，你就知道怎样做这个上帝喜悦的仆人。所以结果跟着我们看到，就是那个领五千的后来就赚了二千，但是赚一千的呢，他就后来就怎样将银子埋藏了。所以一百年年薪那个呢，现在带来的回报呢就有二百年的年薪，就在他手上。四十年那个呢，现在有八十年。二十年那个呢，停滞不前。所以当去到第十九节经文告诉我们，就过了很久很久之后，那个时辰我们不知道，不过主人终于回来了。他回来的时候就要向每一个的仆人去算账，问下你做成怎样，可不可以给主人有个交代的时候，我们看到刚才那个现象，五千的再赚到五千，二千的赚到二千。结果主人一个什么的评价给他们呢？主人的评价就说，好啊，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要在不多的事情上面忠心，我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所以呢，这里讲到就是良善忠心的，结果这个主呢，这个主人呢就将他们呢献给了一个很好的赞赏，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那那一个呢，那个一千的怎样呢？一千的你知道最后的结果就是将钱埋在地里面，没有尝试去用任何的方法去赚到更加多的回报。圣经告诉我们，就是他连懒到一个地步，就是什么呢？连摆个银行赚点息都不去做。那结果主人给他的评价是什么呢？他说，你这又恶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回兑换银钱的人，到将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夺过他这一千来，得那又有一万的。系啊，呢度就讲紧一个状况，就系主人对仆人嘅期望系咩咧？弟兄姊妹，我哋要谂一谂，除咗我哋谂下头先做仆人可以向上帝嘅求之外，究竟上帝期望个仆人系咩咧？我哋嘅主期望我哋每一个信徒点样去回应上帝俾我哋嘅恩赐咧？这段经文给了一个很清楚的方向，就是做得对的，就是又良善又忠心的。那个的一千的就是又恶又懒的。但是你又留意一下，那个五千和一千的呢，又是一样评价的，又良善又忠心。那即是讲什么呢？是不是斗多呢？如果斗多的话，五千 一定赚得多过二千啦，咁佢斗多佢咪赢咯？但系佢哋嘅评价系一样嘅，系咪斗大斗劲斗啲乜嘢嘅咧？弟兄姊妹，我哋要搞清楚，我哋服侍上帝，我哋唔需要去增劲嘅，我哋唔系要增劲，我哋边一个做得出名、做得劲，边个上台多啲，边个喺台下边少啲，唔系做呢样嘢。呢度讲紧就系咩咧？你点样用你嘅恩赐，点样用上帝俾你嘅 talent？ 呢个先系重要个分别点，以至到你系获到主人嘅赞赏，又良善又忠心。定是主人的评价就是说你又恶又懒呢？弟兄姊妹，我们要搞清楚，就是上帝看我们的是我们怎样去用我们的恩赐、在、网上有一个叫、LIAR 的一个的简称、就是 L 点一点 I 点一点 A 点一点 R 点一点，这个呢其实是一个什么字的简称呢？就叫 Low Information to Action Ratio。Low Information to Action Ratio。这个呢、这个的概念呢，就在1990年呢有一个叫 Postman 的一个教授呢，他是公开去讲出来的。他讲的什么呢？他讲的就是说呢、以前的年代呢，我们对于资讯那个的概念呢，我们是很快反应的。点解咧？因为佢话咧，以前嘅年代咧，譬如靠一啲嘅 telegraph， 即系一个电信啊，即系嗰啲打电报啊，吓，往往咧以前嘅年代就系我哋住喺一啲好细嘅地方里边咧，就收到一封好远嚟到嘅电信咧信息咧，哇，可能譬如呢仔女喺外地 send 个短信翻嚟咧，即系写封电信翻嚟咧，话俾听啊，而家好辛苦啊，啊，即系冇啖汤水饮咧，就会讲紧咧，当时嘅人就会点啊？就会即刻咧听到呢一个短短嘅信息咧，就即刻煲汤啦、买料啦，跟住远远都寄过去外地啦，俾啲仔女啦，即系好快有反应嘅，见到一个资讯。但系咧呢、这个嘅postman 咧，佢后屘发现咧，佢话随住咧嗰个科技嘅发展，随着个时代嘅进步，随着咧越嚟越多好多唔同嘅资讯，亦都好多好多嘅假资讯，亦都好多一啲令你唔舒服嘅资讯咧，以至到人咧。听资讯听得太多，于是呢那个回应这些资讯的行动呢是越来越少，越来越慢，越来越不肯做。举一个例子你就明白了，以前呢我们在街里面如果见到一个黑盖他那么惨在那里行黑，我们会怎样呢？我们通常就会怎样？我们都会给点钱那个人的，即系哪怕系一蚊、两蚊、五蚊，我哋都俾少少钱嘅。但系而家咧，随住嗰个资讯咧越嚟越广泛咧，我哋收得越嚟越多资讯咧，我哋就开始咧就唔会咁做噶啦。点解咧？因为你会开始咧收到好多资讯啦，包括睇 YouTube 啊，睇一啲片咧，话俾你听啊，好多行黑嘅人咧，一到五点钟放工咧，佢会起翻起身噶，跛嘅都可以行得翻嘅。你有冇见过呢啲资讯啊？你又知道有些人是特登知道哪一度是越多人肯捐钱特登来到这里搵食的。越多这些资讯的时候，令我们对这些行黑的人开始不太信任，开始觉得未必是真的。就算他讲到多惨，你都怀疑我会被他骗的。就是这样，我们开始连我们最基本的善心，我们的对人的好意，我们都收收埋埋，俾咗佢，我咪做咗傻仔。我哋连俾少少钱黑盖咧，我哋都好多嘅挣扎。呢、这个就系叫 LIAR， 对于资讯嘅反应越嚟越低，以至到我哋唔愿意行动。我哋对好多嘢都唔肯喐啦。弟兄姊妹，你有冇谂下，今日我哋都会系咁咧？翻教会翻得耐啦，系咪？听圣经听得多啦，听得越多圣经，听得越多教会话，哎，我哋要侍奉啊，要侍奉啊，要用恩赐侍奉啊，听得咁多就听到，唉，我哋呢啲即系老弱残兵，点服侍上帝啊？我听咗好多大教会系咪？啊，即系 听到 Rick Warren 啊，好得大教会，哇，佢哋好劲噶，系嘛？我听到好多人咧，好有恩赐噶，系一个又载歌载舞，知道呢度诶好劲嘅就话剧啦，系咪？吓，乜都得嘅吓，即系你听到好多人人哋好劲嘅时候，你开始就怀疑自己其实唔得嘅。呢种 low information to action ratio， 不知不觉就成为咗一个 liar。一个说谎者，我哋被着我哋好多唔同嘅资讯，令到我哋被骗，以致我哋有时听得太多教会里边讲服侍嘅时候，讲到一个地步就系你越嚟越怀疑自己，点解好似我一啲服侍嘅机会都冇，我一啲服侍嘅恩赐都冇咧？以致到收收埋埋都唔敢服侍上帝咧？弟兄姊妹，今日我哋讲紧就系要活用恩赐嘅时候，要搞清楚就系、是。最渣嗰个上帝都俾一个 talent， 最渣嗰个上帝都俾一个 talent， 而呢一个 talent 系值二十年嘅薪水。上帝何等睇得起你啊？知唔知道？上帝睇呢啲嘅每一个上帝嘅仆人，唔系一个廉价劳工。上帝睇下我哋系一个 partner， 系一个同上帝伙伴合作。一齐建立上帝跨国企业嘅一份子，弟兄姊妹，我哋谂下点样去活用恩赐嘅时候，首先你唔好轻忽所得嘅恩赐。大家听过戴德生啦吓，应该戴德生好出名嘅吓，嚟到中国里边去传教传福音，但佢讲咗一句好重要嘅说话：小事系小事。在小事上忠心呢就是大事。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服侍上帝的时候，你想服侍小事定大事呢？如果你觉得自己即很卑微的，你愿意为上帝服侍小事的话， OK， 我为你感谢主，因为小事是小事，不过这个小事呢，上帝交得给你，给得这个恩赐你呢，其实是大事来的，所以你好好去用。哇！如果你觉得你好想为上帝做大事的话，我更加为你感谢主，因为你已经预备好为上帝去服侍。所以对我们的挑战就是能不能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面，就算是一个 talent， 这件这么小的恩赐上面，我都尽量去发挥，以至到上帝的家得到荣耀。特别恩福家呢，即老实地说，真的人少少。但是你想想，如果人少少，每人都出二十年的人工出来，呢度咩啊？发达啦呢度，你计条数，又有啲二十年啫，有啲一百年嗰啲夹夹埋埋，呢度成可能成千年嘅人工系建立紧呢个教会嘅国度，系好丰富嘅资源。求上帝帮助我哋，唔好睇小自己，你唔肯抌出嚟，呢个国度就难以去建立。所以求主帮助我哋。最后嘅总结系咩咧？就系喺古代咧就好兴一个叫赐称文化嘅。大家都聽過，係咪？古代嚟講咧，就係特別對於一啲人啦嚇，特別一啲犯法嘅人咧，佢哋會刺青。個理由就係咩咧？刻喺你塊面上面，等你成世人哋都知道你係犯過法、犯過罪。咁咧，即係充軍去到邊一度咧，全部一睇你就知道咧，小心啲呢個人嚇，犯咗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弟兄姊妹，如果今日我哋都要被刺青刺喺塊面上面嘅時候，你想刺啲咩咧？当然唔会刺个贼字啊，系咪？啊，你信耶稣唔会刺个贼字噶啦。但系信耶稣嘅人，或者成为上帝嘅仆人嘅人，都可以有两种唔同嘅刺青嘅。一个咩啊？恶呢边系咩啊？唔系，点会一边善一边恶咧？咩啊？一边恶一边懒啊嘛。啊，人哋一见到你块面，哇，你块面红卜卜嘅。一个恶一个懒、哦，咁你就死啦！做基督徒做到咁，但系咧主期望我哋刻喺，如果真系要刻喺面上有一个记号，俾人认得出我哋嘅话，我哋要成为又良善又忠心嘅仆人，红光满面嘅时候就啱晒啦！人哋见到你良善忠心，你一定系好爱耶稣、好爱主人嗰位。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祈祷。主耶稣，我们求你去调整我们的心思，调整我们的意念。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做信徒做得久，我们开始不懂得去反应，或者我们很怕，怕的东西越来越多，以致我们不敢善用上帝的恩赐，将它收埋在地土里面。求主你帮助我们真的用心去调整，因为你从来都没有看我们为一些很卑微很下贱的人，你看我们为宝贵，所以你愿意呼召我们每一个的基督徒成为你的伙伴，成为你的 partner， 成为你的仆人，一起去建立上帝的国度。求主你帮助我们知道主你是这么好的时候，我们做仆人呢都是很幸福，以致我们愿意将上帝你所有的为主你去摆上，哪怕多做会多错，但我们仍然去忠心去回应上帝你自己。求你去引领我们，帮助我们恩福家里面每一个，即使人少少，但我们只要每人都摆上自己的恩赐，去善用自己的恩赐，去活用我们的恩赐的时候，这个会成为一个很有潜力扩展你国度的一个的境地，一个的地方。求主你就是这样赐福给我们恩福家，去忠心良善的回应上帝你的吩咐。就求你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字而求，阿们。